烦恼是停留，留下雨和愁，人路过只有我静候，提着伞停留，无力再抬头，全为了心爱已被偷。人和车的四周，无言地我在走，逃避看沿路爱侣细语不休。长路旅途人沉默里回头，如再说真爱已落后。长夜里寻求寻觅那同谋，陪着你将我爱到走。人和车的四周，无言地继续走，沿路里难遇上你，叫我担忧。但愿发现路上有热爱，热爱热爱在发愁。今天你竟抛开我手，轻将我真心当玩偶，无言别去，从来没有，从来没有你我感受。孤身再走，只想去找，找一个知心当玩偶，谁投让我能如梦旧，无情地对爱是独守。长路旅途人沉默里回头，如再说真爱已落后。长夜里寻求寻觅那同谋，陪着你将我爱到走。人和车的四周，无言地继续走，沿路里